诗究竟是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上一集咧，我哋就介绍紧呢个大陆上海诗人啊陆益敏嘅诗。今集咧就继续。 系啊，今集介绍啲更加可以，我觉得系个更加深潜入佢嘅心入边嘅诗啦。系因为前面介绍嗰啲咧，就所谓女性主义嘅代表作啦。有时佢系作为一个女性嘅总体嚟写作嘅，但系嚟到呢度咧，好多系你可以体察到佢个作为一个人，佢面临嘅困境或好，或者系佢嘅忧惧。比如呢首即係同題嘅作品叫做《出梅入夏》啦，其實呢好感人嘅一首詩嚟嘅，大家先聽聽呢首詩。 《出梅入夏》，作者陸益敏。在你的膝上曠日漂泊，遲睡的兒子彈撥着無詞的歌。阳台上闲置了几颗灰尘，我闭上眼睛抚摸怀里的孩子，他似乎已经两寸了，每天响晚要在你的胸上乱走一气，爬上一条手臂，紧接着爬上另一条，我们用手臂搭一个天棚，让他在下面嬉戏。这几天正是这几天，有人密谋我们的孩子。夜深人静，谁知道某一张叶下我储放了一颗果实，谁知道某一条裙衣里我暗藏了几公顷食物，谁知道我走出这条街，走出乘凉的人们，走到一个地方，蹲在欢快的水边，裹着黑暗水雨，笑哭泣，直到你找来，抱着我的肩，一起听听儿子伊基加拉的歌，并抱着我的肩回家。这一如常人梦境，这一如阳台上静态的灰尘。我推醒你，趁天色未明，把儿子藏进这张纸里，把薄纸做成魔盒。 入夏，咁作者就系陆益敏。 嗱，我谂即系大家睇到本诗集叫呢个名咧，都会被吸引啊，即 系 好靓，但 系 又唔明系咩意思。 冇错， 点解会出梅入夏呢？我都系睇咗首诗我先明。出梅入夏其实讲紧一个女性嘅两种状态嚟，佢正正系从梅花嘅季节就系春天啊嘛，嘅一个春天嘅少女进入夏天，成为一个母亲，成为一个孕妇。咁其實就係一個夏天嘅女性啊嘛，佢入邊講緊佢懷裡嘅孩子其實係胎兒嚟嘅，得兩寸嚇，佢會喺佢喺你嘅肚入邊喐啊等等。咁跟住咧，佢用一種幻象嘅手法嚟寫，佢寫到好似佢已經係生咗出嚟噶啦，但實際上係個胎兒嚟噶嘛。咁而且咧，佢寫到其實我懷疑佢可能有一種即係叫做咩相對於產後抑鬱症嘅。之前咁樣噶啦， 都有啲抑鬱啦，或者妄想 啦，係啦，即係有啲孕婦係會擔心個 BB 會被人搶走啊，或者被人加害咁啊，所以佢又會寫到這幾天正是這幾天，有人密謀我們的孩子啊嘛，呢樣嘢睇到幾深噏噶。咁後面嗰段咧就講緊佢作為一個母親，佢想點樣去即係自救啦。嘅努力啦，咁呢段咧，我睇嘅时候咧，即系令我完全想起咧《东京日和》嗰部电影啊。咁其实《东京日和》入边咧系拍紧呢个荒木经惟同佢太太噶嘛，咁佢太太亦都系有忧郁症嘅，咁佢太太亦都好似呢段诗讲嘅一模一样啊。佢系自己系行咗出去出走噶嘛，跟住先被揾翻嘛，而且佢太太系想象有一个仔同佢玩，同佢弹琴。即係其實捉咗人哋啲小朋友一齊玩噶嘛，最尾嗰兩句簡直一模一樣添。即係我記得有一段好感人嘅，就係、是、竹中直人堂中山美 里上咧，行路翻屋企嘅时候咧，就踢到一个人哋抌喺度嘅罐啊，即系饮料嘅罐，咁样喺度踢嘅时候，就同佢改咗个名，叫佢罐太郎，话呢个系我哋嘅仔咁样。咁呢度都系有嘅咁样感受，抱着我的肩，一起听听儿子伊基瓜拉的歌，并抱着我的肩回家。其实呢度系你会睇到，即系呢个强悍嘅女性主义诗人嘅脆弱嘅一面啊，即系对家嗰种，即系有少少奢望，有少少喺度想象紧，佢可以拥有啲乜嘢呢样嘢。但系最后咧，最后佢都系未知数嘅。佢话佢要将个仔藏入呢张纸度，再将张纸做成一个魔盒啊。咁其实如果联想到一个女诗人嘅身份咧，你可以想象，即系佢以写作嚟喺度祈祷紧佢嘅未来咯。 系 即系可能佢嘅写作系一种佢视为一种魔法仪式咁样嘅啊。咁佢对佢肚入边嗰个生命都寄予一种，系佢觉得呢个生命系将佢带出依家嗰種狀態嘅一個可能。 其實我睇完之後，我覺得係有點不安嘅。我甚至乎 絕對有， 我會猜想，哎呀，呢個詩人係咪有小產嘅經驗咧？咁樣 哦，都可能有呢種感受，即係佢入邊同埋咧，你會睇到，即係嗰個你啊，你當然係丈夫啦嚇，個你好似幫唔到佢乜嘢咁樣，即係喺入邊佢好無助嘅嚇，全部係佢自己喺度做緊努力。 嗯，呢首系出梅入夏，跟住落嚟咧，我哋要听听风雨欲来。 风雨欲来，作者陆益敏。那是在最平静的日子，我们好久没有出门旅行，没有朋友来到城里喝掉我们的这瓶酒。有人来信谈他清淡的生意，有人用打印的卡片来祝贺生日。你已在转椅上坐了很久，窗帘蒙尘，阳光已经离开屋子，穿过门厅回廊，我在你对面提裙坐下，轻声告诉你猫去了后院。 《雨欲来》作者就陆益敏。 这首诗真是我想过来人先至，即系我想结婚有过一段日子的人咧，就会有感受啦。一首好似好平静的诗，咁真系风雨欲来之前嗰种，即系落大雨之前嗰种死寂啊。 系 哇，样样嘢都系正常嘅。我哋好耐冇一齐旅行啦，我哋又冇朋友嚟探我哋，我哋支酒都摆咗喺度好耐，喂，老夫老妻就系咁样噶啦，就算有人写封信嚟啊，都系讲生意啊，讲生意仲要系清淡嘅生意，即系样样嘢都系即系所谓嘅即系生活如白开水一样，系咪啊？有人祝贺生日都系用自己打印嘅卡片嘅啊，即系同以前我哋经历嗰种哇风风雨雨嘅大起大落又好啦，或者系浪漫嘅爱情故事等等，都唔再一样。呢、這个你再次出现。是坐住喺度唔出声嘅， 坐咗好耐添。 系啦，连个窗帘都系尘，冇晒阳光。我做啲咩咧？呢度又令我谂起呢个中山美穗嘅形象啊！佢坐低，佢提起裙，提裙坐下，好安静，一个女性嘅形象，细细声同佢讲，或者猫去就好远。哇，咁就完咗啦！首诗即系好似所谓海明威咁，冰山一角。下面好像隐藏了太多太多的事，尽在不言中。题目讲晒俾我哋听，跟住落嚟可能有大风雨。 就是风雨欲来。 咁其实睇落会，你会想到好多嘢咯。啊，点解女诗人后嚟会咁沉寂呢？或者佢点解写嘅诗会变晒呢？咁可能唔单止因为佢工作嘅改变啊，可能有同情感亦都有关系啊，同年龄啊等等，同个人嘅阅历都有关系嘅。 哇！呢啲平静日子嘅真系比较恐怖啊。跟住落嚟咧，我哋要听听温柔地死在本城。 温柔地死在本城，作者陆益敏。白羽的鸽子打扮成起着飞近晒台， 黑羽的装成乌鸦也随后而至，他们用细细的绳索套住了我的身体，含住两头偏对，粗演传开一片笑阳。我在他们的足点里悠悠起舞，微微含胸，摇摇裙摆。我的皮肤在晨光下丰满耀眼，散发着越来越浓的鲜丽香味。当有人走过大路，群鸽带我跃起，人们睁看我睡梦似的眼睛和手臂，我看见自己实现了在屋顶盘飞，并叹息墙不够红润，显得发青。我的这些孩子会把我带回家里，我猜他们会轻轻放在窗外抽去绳索，乌鸦驱赶起着，起着追逐乌鸦。我不再醒来，如你所见，温柔地死在本城。 温柔地死在本城呢，是他的一首其实都是名作。为什么称之为名作呢？是以至于呢那时有一本很出名的诗选，是他那一代人的诗选，直头以这个名作为整本诗选的题目。咁温柔地死在本城呢个好陆益敏嘅风格啊，即係死亡係可以有温柔嘅，而且係从属于自己嘅城市嘅。咁入面呢我觉得最吊诡嘅就係佢一开始嗰个形象。佢话喜鹊同埋乌鸦都係由鸽子化妆而成嘅。咁其实呢个有啲似係一个讽刺嚟嘅。即係可能好多嘢你要将佢变黑变白，将佢褒义贬义。咁喜鹊我哋係鍾意见嘅嘢，乌鸦我哋又觉得佢係代表衰嘢嘅，但係实际上佢只不过係一个白色羽毛嘅鸽子或者黑色羽毛嘅鸽子所变嘅啫。但係正正因为呢两样嘢，即係呢啲有啲似闲言闲语嘅嘢，或者似呢啲主观想象嘅嘢绑住咗我，将我好似係一个即係扯线公仔咁样吊咗起嚟。但系吊咗起嚟咧，佢嘅写法又好有趣嘅，佢又唔系冇抱怨，佢话我喺度悠悠起舞，佢哋就算扯住我，我都可以咁样嘅，我系好丰满耀眼嘅，仲要散发香味，甚至系飞咗起身吓、啊。但系咧，最后佢系为咗死，为咗死亡，佢最后系会，我唔会再醒过嚟。无论你啲乌鸦又好，喜鹊又好，其实根本唔存在乌鸦同喜鹊。但系冇关系，同我冇关系，我会温柔地死在本城。 系啊，陆益敏真系好中意用死亡去入诗喎。 系啊，同埋你冇唔会想到你系咁样写死亡嘅，即系佢你又唔可以讲佢系沉迷死亡，又唔可以讲佢话系喺度同死亡喺度抗争紧，佢就好似即系佢扮到好似好游戏嘅态度，但系佢越系咁嘅态度咧，你越系等佢心痛。 是 啊，即是一个人越说哎呀不怕的没事的，你就会觉得他其实即是他是已经觉得没人可以帮到他。 嗯，这首就是温柔地死在本城，跟着下来听听空气出没注意。 空气出没注意，作者陆益敏。我想一个人戴口罩上街，但我在等，不想特立独行。只要气候适宜，我愿天天戴上口罩，不仅因为空气在我身边出没，还因为你们无法看出我的表情，还因为我可以拦住我和你谈论动物。有些人不能看见空气里的物质，有些人可以，有些人会宠爱动物，有些人不能，有些人又开始洗手，又再洗手了。而我以为戴口罩上街非常优雅，非常文弱，原有一种非常文明的光环，那些衣用的更具有理念的意义和科技的内涵。戴上口罩，你才能体会你的呼吸。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空氣出沒注意，作者就是陸益敏。 其實空氣出沒注意呢跟後面我們要聽的那首消息呢，其實都是他近可能是近十年內的作品。為什麼呢？很明顯這兩首詩都是時事有關的詩。空氣出沒注意很明顯是寫沙士。他說我 戴口罩。 是啊，戴口罩同埋有些人又開始洗手，又再洗手了咁樣嘛。但係咧，佢戴口罩嘅感受咧，其實我嗰陣時都有呢種感受啊。我好中意嗰陣時咧，我好中意戴口罩嘅一個原因，唔係因為空氣有菌啊。其實覺得戴咗口罩之後咧，人人好平等啊。我覺得一個女性咧，可能有一個敏感嘅女性，佢更加願意係遮住自己嚇，即係。我都是咁样諗嘅嗰陣時，我觉得嘩戴住口罩啲人就唔会理我到底係笑定係嬲定係唔开心，即係完全大家都唔知道对方点样。 即係面部表情都係分化。 係啦係啦，就好似佢咁样。佢话咁样佢先係，佢话佢不想特立独行，其实佢通过戴口罩嚟合理化佢嘅特立独行。就喺呢个时候呢，冇人会觉得你係怪人，喺一个怪嘅时候你做任何怪的事情你都有了理由。最后但最后一句很有意思，他说戴上口罩你才能体会你的呼吸。即是呼吸是很重要的东西，呼吸是我们人生不可以即是停下来的东西，但我们从来没有注意到自己在呼吸的。我们不会刻意，即是除非你是被人按住或者鼻塞。但是戴了口罩的时候你的呼吸是直接是回馈回你的呼吸系统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又好似提示緊，咦咁喺呢个非常时期呢，人係会唔会更多咁关注自身呢。咁就好似下一首消息咁样，消息嘅时候呢你又睇到呢佢讲緊嘅当然係即係嗰陣时嘅四川大地震啦，或者之后嘅其他即係都好多地震啦。咁地震对于唔喺震区嘅人嚟讲呢，其实只不过係消息啫。一直都会有人喺度望，一直都会有孩子喺废墟，一直呢都会有啲政客啊或者係被救嘅人喺度鞠躬啊，一直呢都有啲即係可能又係啲事故嘅负责人啊可能要解释。而且呢即使係我自己即係作为呢个诗人嘅话，只不过係呢个灾难成为我想象更加丰富嘅嘢咋。其实好无情嘅，可以讲係。你只不過是通過這個災難寫了一首詩，對於我們來說除了寫詩或者捐點錢，我們還可以做些什麼呢？ 消息，作者陸益敏。最近四下傳來地震的消息，我又抵達震後，我繞開這些年一直倚欄在望，一直看見孩子躺在廢墟上，一直在鞠躬，一直想解釋，只有災難成就了我豐富的想像，被救濟、被安置、被關心，永不痊癒。 他最後他點出经历灾难的人是永远不会痊愈的。即是所谓我们经常说这种治愈系啊，即是治疗系的文学啊等等，或者通过文学疗伤啊，咁其实有时候是很自欺欺人的。真真正正经历灾难的人呢，他是不会被治愈的。 是哇，这个地震其实对于我们来讲是消息，这句我都觉得是。 即是其实有时候你真的会觉得陆益敏呢是几即是好张爱玲的，佢好抽身出嚟去旁观呢啲嘢，你觉得有时你会觉得佢几刻薄嘅。哇，咁样嘅事情你諗得出嚟你都唔好写出嚟啦咁样。但係佢又真係咁样好冷静咁写出嚟。 可能同样都系来自上海呀嘛。 係啦，咁其实最后一首介绍佢先呢，貌似好平静，其实都几刻薄嘅，大家听下。 请准备好你的手帕。 请准备好你的手帕，作者陆益敏。我一个人舞蹈在寒冰墙上，眼神是多么理想，脸上荡漾着沉痛、黑脸、幸福与哀伤，地面附近荡漾着曲子，音符闪烁着银光， 许多人逆运而退，应运而生，而我在深深的井底徘徊。你偶尔告诉我，春天已经发生。你我生平各异，也请你准备好手帕，在某个年龄，你会几欲哭泣，然后去世，这一切太平常了。 请准备好你的手帕，咁作者就系陆奕敏。 大家听咗咁多首佢嘅诗之后咧，其实都已经即系我谂都已经练就咗一颗受打击嘅心啦。咁但系呢度咧，佢嘅打击咧系更加有说服力嘅吓。佢、好似讲紧另一个女性同佢喺度对话咁样，或者佢同一个年轻人喺度对话。其实个年轻人将要面临嘅嘢，佢其实已经全部经过。佢话你准备好你嘅手巾仔啦，到咗冇嘅时候你就要喊噶啦。喂，你我生平各异，但系我哋嘅命运咧系注定咧哭泣然后去世，因为呢一切咧系人所必经噶嘛，呢一切太平常啦。 啊！ 再对比起佢一开始营造出嚟嗰个意象，嗰、那个意象都好有说服力。我觉得系属于点解我哋写诗有时候讲话一个准确不可取代嘅意象。我有时咧，我比如话我经过溜冰场咧，我有时会睇下人哋喺度溜冰嘅。咁咧，你就会睇到一个人沉醉喺一个人喺度玩嘅时候啊，系好孤寂、好孤寂嘅，而且佢会停唔到落嚟嘅。你会发现吓，佢、会一圈一圈咁样转，而且你又唔好去想佢喺度谂紧啲乜嘢，佢可能谂紧嘅只不过系虚无吓、就好似呢首诗咁样，佢就系经历过呢种，佢话佢觉得系好理想嘅，佢嘅描写好有趣，佢话眼神是多么理想，面上。荡漾着沉痛黑脸，沉痛同黑脸应该是负面的嘢嚟噶嘛？但系佢用荡漾，荡漾明明我哋话荡漾住快乐，荡漾住幸福嘅啫嘛。咁到咗佢系到咗一个咁样嘅境界，好似哀乐都无动于衷啦。对于佢，咁最后佢又讲出哦，人生只不过系你几时揞出你条手巾仔，有啲人早啲，有啲人迟啲啫嘛。 系啊，这一切太平常了。 好、哦，我哋嘅灰暗嘅负能量传达到此为止吓。希望接住落嚟会有一啲可能冇咁虚无啦。其实我諗陆奕敏呢慢慢佢同诗歌之间嘅关系就变成咗係咁样一种关系。咁佢都知道只有诗呢係唯一忠实于佢嘅一样嘢。咁所以佢虽然佢唔再抛头露面，佢都仲继续用诗同自己对话緊。 是我觉得似佢嘅一个窗口啦。 是唯一可能唯一嘅窗口。 好，一连两个星期介绍咗陆奕敏嘅诗。下星期呢再介绍其他嘅诗作啦。拜拜。 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